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969，听资讯。 连接西安和成都的西城高铁将于6号正式开通运营，全线开通初期，两地间的最短旅行时间只需4小时7分。在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的5周年之际，中纪委呢日前发布了一套八项规定的表情包，网友呢可在微信中免费下载使用。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，已顺利完成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研制，量表呢将有助于解决我国英语教学与测试目标分离、学习目标不连贯等问题。近日，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公布，河北袁中都遗址等12处遗址榜上有名。农业部日前发布消息，农村承包地确权试点省份已达到了28个，四川的等7省区已基本完成，预计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国承包地确权。国家卫计委日前发布通知，明确3级医院的评审结果改为备案管理，取消3级医院评审结果复核与评价行政审批事项。住建部近日表示，到2020年，各城市将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制度，先行先试的46个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。 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，让

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昨天在乌镇发布，报告首次设立并发布了世界互联网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，美国、中国、韩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三。行政会数据显示，我国期货品种目前共有55个，覆盖了农业、化工、能源、矿产等领域，成交量居世界前列。华为终端公司董事长徐承东近日称，将在2019年推出商用5G 智能手机，届时用户下载6GB 的高清电影，只需不到2秒钟即可完成。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国苏霞近日称，到2016年，全国还有4335万贫困人口，而今明两年，中国每年至少有1000万人口脱贫。昨天，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发出通知，要求各高等学校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在12月10号前全面排查学生的资助公示信息，超过公示期限的学生资助信息要全部撤下。近日，四台阿尔法8智能驾驶公交在深圳首发，这是全球首次在开放道路上进行智能驾驶公交试运行。新疆民间雪豹保护组织近日发布调查消息称，因食物短缺，雪豹下山袭击牧民家畜的情况时有发生，人兽的冲突已构成雪豹生存的主要威胁。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巍《旅行》。最近一名小学生举报同学带零食反而被罚的新闻火了，罚人的老师说呢，不能培养告密者。有网友大赞称，这才是为人师表的正确打开方式。也有人认为呢，小朋友只是维护规定并无过错。那么关于这件事你怎么看呢？小朋友该不该告密呢？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，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。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两只蚂蚁在路上的话剧门票两张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 像我一样在想你。

因为呢一位学生带着一块巧克力来到了学校，然而呢却被同学举报了。同学威胁他说让他把巧克力给他吃，否则就告诉老师。学生都没有听他的话，同学呢也就把他举报给了老师。然后呢老师的做法你猜是什么？当场让学生当着举报者的面吃掉了这块巧克力，帮他出了这口气。之后呢老师说带零食来学校是不对，但是呢以告老师来威胁同学，问人家要好处更可耻。之后呢网友纷纷评论说老师做得对，这才是一个好老师。告状呢要细分，不能培养告密者。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你觉得这位老师做得对吗？关注经典969微信平台参与本期的留言互动，幸运的你也有机会获得两只蚂蚁在路上的话剧门票两张，祝你好运。 看着你的眼睛。